我自己感覺到其實人生和法律都是一樣的，是一個整體，你是要在人生和法律之中，無疑我們都是要包含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都要包含。但是所謂均衡參與呢，今天文匯報有篇評論文章，我覺得那個人呢，當然寫得文匯報，寫這些 民主當然不是好東西，好東西就不會登入文匯報，但起碼說了真話，他說這個均衡參與，為什麼要拒絕公民提名，就要確保精英執政，這個是我們其中我會問的條件，這個就很老實，我覺得這傢伙很老實，差不多等於說為什麼我不給民主，因為我現在做皇帝，我一代要傳一代下去。 現在那些官二代，等於現在大陸那些當年的革命先烈，他的後代要確保他們終身榮華富貴。我們聽了在會上，亦都聽了所謂的均衡參與，其實我心裏想均衡參與的話，即是李先生那些就很多票，應該很正， 既得利益者繼續享有。 但是我是覺得建制派的律師是令人很不滿的，只有兩個，但是有些沒有來的，其實老闆不來的，不關李來政的partner會來嗎？譚慧珠又來，譚慧珠就是貓皮，他是代言人，他不是法律界。譚慧珠的我們給了五分鐘，他說的就是 一直都是說45條，接著就說應該是48條，就說特首選出來之後都是要中央委任的，還有就是說應該是145，就說特首選出之後一定要效忠基本法的。講這些，其實在每一個律師的心目中都是，我一早已經說了，法律和人生都是一體的，都是好的壞的你都是要講。 但是在所有建制的所謂的發言人之中，他們從來沒有說第25條 香港市民是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你們說了不說，你們開宗明義就不要說法律，可以不說25條，說普通人的看法。普通人的看法很簡單，為什麼你有兩票我得一票，為什麼你有十票我得一票。其實普通人的看法，我自己想了很久，很簡單，我自己猜 我律師樓道有五位律師，有成40多個夥計，如果提名委員會是真的擴大到2000人，香港有300多萬選民， 是 less than 0.1%。 我在自己想，我就是律師，我代表那五位律師去提名委員會，因為我是法律界的選委，但是我怎樣去面對其他30多位同事，那30多位同事 他們如果在提名委員會是low say的話， 這個才是我們人生，是香港的法制最大的一個discrimination， 最大的歧視，我剛才幫你做翻譯，看看今天報紙的頭條，你這件事就上不了頭條，因為為什麼呢？被雞搶了，今天不講雞的，大家出去買報紙全部都說過年沒有雞吃，我先說這件事，因為這件事就是我的領域，剛剛你說的法律就是你的範疇，講到雞就是我的範疇，因為高永文是你的範疇。 高永文不是，他不入流，就是因為他所以現在很嚴重，你稍後說，今天不講雞的報紙在頭版，即是頭條新聞有商報，就講港股後市，需要看港匯的面色，即是昨天的市就大跌了，但是昨天美股收市就喘定了，我認為今天香港股市應該來一個調整，你問我呢，我看呢，就應該是升的。 還有什麼報紙不是講雞的，先講那些不講雞的。中國日報香港版就講中國應該跟歐盟建立起互信的關係。經濟日報當然就是講恆指三日跌了差不多1000點， 昨晚的夜期指轉定了。 低位見到有人入市了，投資界預料下個月氣氛改善，即是有機會開紅盤了。接著就是《都市日報》，就說我們香港成為磨心，為什麼呢？北京的喉舌傳媒和外邊的傳媒在火拼，《人民日報》就說守護著供港的蔡南子政策。 其實整件事很簡單，北京人民日報就說香港人靠東江水，如果沒有東江水真是連屎水都不能喝。還有你吃飯，所有的食物都是廣東省提供。還有你那些人本來乞食沒有東西撈的，就全靠我們找自由行下來。去年4900多萬人， 差不多5000萬人下來 養活你這群零售業的人，否則你這群人不單止屎水沒得吃，毒菜都沒得賣，所以認為我們香港人應該飲水思源，知恩圖報，不要在阿芝阿Joy那裡拉你們去坐牢。另外還有什麼報呢？《城報》民主黨的蔡耀昌說泛民分歧， 港獨就無市場，蔡耀昌民主黨已經成為過街老鼠，大家都知道泛民的分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民主黨本身腳軟投降。說到香港獨立這件事，媽是女人，香港哪有人搞獨立，只有幾十個年輕人，不過如果他們好就救運，生在香港，如果生在大陸呢，起碼坐八年。 起碼你想想，一個維權律師，一個學者，拿著大聲公拉橫額，幫一些弱勢社群請命的，還拿獎的，曾經被政府認為他是人民救星的許志永，坐4年監。你想想，如果香港現在有23條立法， 你想想，我和你大部份的100人，其實許志永最後說了一句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就是我們中國的法治和司法制度已經崩潰，展踏得很厲害。大家香港人要想想，如果是我們香港人其實法律界所守的是什麼呢？ 就好像我們很多法律界的先賢，還有我們的港大教授，大教授都是這樣說，我們要守的就守住 the dignity of the rule of law， 守住法治的精神，也都是我們的尊嚴。如果我們守不穩的話，是被我們的中國任意魚肉。 左部開始批評說不可以法官治港。 太陽還有什麼報紙不是不講雞的，先搞定頭條新聞。信報當然，信報就是財經報紙，都是講股市，三日累積跌了1000點，夜期轉定，為什麼跟這個經濟日報這麼相似，他們那些頭條是不是兩個老總打電話互通消息呢？太陽報仍然針對消防局，有消防局的所謂高官 就被捞地产，夹了老婆拉客，就因为帮我老婆做翻译，当值的时候就去卖楼，最大恶极。还有就是《南华早报》，就是说很多外地的女佣 現在不敢來香港，因為聽到說那個印傭被人虐待，其實這件事我們稍後都要說，因為入境處處長出來說話，現在就被人質疑入境處處長，即是他的部門把關不力，為什麼出境的時候見到這個女傭滿面傷痕竟然可以放行呢？其他報紙全部都是說高永文最大惡極，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一直都說了，去年11月我們已經開始說了， 我們引述了港大權威袁國勇教授 他說如果有確診的H7N9就立刻要用血清測試 其實他立刻說他說封關就不要讓大陸的雞再入口了推而之其事受到政治壓力他都縮一縮他說起碼你不封關不讓大陸的雞來你不敢這麼做高永文麻煩你用血清測試終於爭取到了血清測試不夠一個星期立刻領事一直在內地運來的雞都是完全有部分 是有H7N9的大菌,有病毒 現在就累了香港的雞籠,這件事很慘的 除了我們香港人拜年、過年、開年、聯年如果你未團年的話 雞都沒得吃 最慘的雞籠就慘了,現在分分鐘血本無歸 所以我們一會慢慢才說高永文 我一早已經說,靠高永文,你死定了 一定死的 但班但是這個高永文無料到大班從國內輸來的雞應該他們都有血清測試他們不做的他們不做的他們不做的血清測試都不讓香港搶做都不讓做還有一個問題雞籠為什麼現在這麼興奮呢就要拿雞送給梁振英雞飛狗走最好其實將雞全部 幾百萬隻雞放進禮賓府最好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漁護署會安排明日早上銷毀所有場內的家禽大約是涉及2萬隻家禽批發市場是會關閉21天暫停所有的活禽交易 你給就給不給我就全部和你關掉我現在打了電話了三百人上來只要覺得是有個貪污的情況存在他們應該是來舉報是不需要擔心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兼涵黃國彤早晨早晨早晨八點零九分大家在聽的是D100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今天在直播室的就有黃國彤和鄭兼涵林毓華今天明天都是告假的說回這個雞了過年沒有雞吃就好 很掃興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香港的雞籠陰公殃及池魚為什麼說他陰公呢這個就是因為一個庸官這個庸官就叫高永文我一早就跟大家說高永文就銀仰立槍頭如果翻鬼佬說就pity face 再說多句英文教大家就叫larger than life 眼睛有眼疾的我懷疑他經常看著你含情脈脈眼泛淚光好像很有誠意哄不到師奶哄不到師奶哄不到我們當然我也被他哄過我曾幾何時跟他是非常老友的他亦都因為風波裡的茶杯在沙士期間起墮這個亦都是我絕對對這個人有充分的了解 那個人是一個很無用的人為什麼呢你不聽專家說你一味就博民望第二就討好共產黨討好偉大的祖國討好中聯辦另外一方面你就不理香港人的死活去年十一月在這個節目我們已經說了 我引述袁國勇教授,亦都播了袁國勇的聲帶不止一次了 他都說,如果一有人類確診H7N9個案的時候 香港就應該立即停止 中於上個月才說好,袁國勇又走出來說話,我們一定要聽10月1日的聲音,不如聽了1月12日袁國勇當時怎麼說。技術真的一向都沒問題,我自己覺得,你們想不想做的,他們必須立即引入血清測試,不應該再等,如果你仍然不做血清測試,應該所有計停,我自己的角度就是這樣,清清楚楚告訴你們。 沒有做足這些事,你繼續供港,香港我覺得我們是在冒險的,可能你如果不敢做,有一天突然有雞飯死,死在石上,或者有個市民在街市經過走過夜,有這樣的機會的,有這樣的機會,很簡單,苦口婆心,袁國勇一而再再而三,就說最好你停了活雞輸港,但沒辦法了,被政府壓下去,壓到他說 退而知其次,那你用血清測試,一測試就知道了,換一句話來說,在過去由去年11月開始有確診個案之後,即是到上個星期你進行血清測試之前,已經有這些感染了H7N9的雞入了境, 而分分鐘過去,如果香港有確診個案的話,我覺得人命關天,你現在就追究高永文,問他賠回命,如果死了那些人。現在的問題是甚麼呢?現在在內地,農場就有做血清測試,但他交給你的報告,每次都是沒有陽性反應的。這次一驗到,糟糕了,第一就封了那個 屠宰場不是屠宰的那個是集中地漁農處的雞場你要停了它接著殺了兩萬隻雞另外還有一件事現在最嚴重的就是過年應節的幾十萬隻雞現在不准賣了那些是本地雞 停售活雞21日,長裡面呢,長沙灣批發市場呢就被列為疫區,兩萬隻活雞呢今日開始就銷毀,另外呢本港停售活雞21日,市民團年同開年呢就冇先雞供應的啦,你唔使講啦,但最大禍呢有幾十萬隻雞呢,就已經喺個雞場嗰度養緊呢,就準備應節,準備賣的,這雞好簡單的,個唔食老雞㗎嘛。 要吃新鮮雞的,要吃嫩雞的,那些雞呢,到你21日之後賣雞的時候就已經變成老雞了,那些雞籠是血本無傷的,無償的,所以我絕對支持他們採取行動,向高永文拿回公道,要政府賠償的,其實他們一直都說的,你要做這個血清測試, 其實或者做病毒測試檢測病毒兩個測試是需要3至5個小時才有結果的雞籠其實早已說了你不要殃及池魚你的病雞混進來你如果驗到有東西但已經送去長沙灣了你明白問題是在哪裡他沒有在敏感度可以驗他所以 他們的雞籠要求你驗了之後,放在一個holding area,你hold住它之後,然後有了結果,你剛才放雞進來送去長沙灣,但現在不是,現在拆過輕兵了 在邊境又舉個例子可能比爾不倫你絕停一班大賊個個有機關槍在那裡AK-47的但你放他入境因為你認為他沒有這個打劫的企圖為什麼入境之後原來走去中環不是佔領中環不斷亂吠那你就怎麼搞呢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你沒有一個holding area被他們不肯去hold住那些雞你就放了入病雞進來那你現在就殃及池魚香港的雞農怎麼辦香港人沒有雞吃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你又殺了二萬隻雞還有一個問題我都覺得所以我都要找專家談談你封21天這是規矩為什麼不可以立刻撥一個地方出來做一個臨時的本地雞的交易所呢 長沙灣批發市場要避封21天我不梁振英那麼厲害他選舉的時候說打個電話就可以找到地現在就知道他沒有了現在找雞場而已軍營行不行石崗的軍營空了可不可以放些雞進去做交易先等本港的雞農那些雞沒事的雞驗過的可以撥供應本地雞 你說我這樣說有沒有道理呢聽起來就有道理因為香港的本地雞其實都有十幾十萬隻挺著去市場的現在沒有了變老雞的有些人老雞的因為其實大班聽起來都是有利的因為如果你說香港的雞農的雞都是有危險的話就剁了它沒理由由亂雞變老雞 其實我看報紙雞籠一向都有說如果你是入境雞的話在敏感度就應該驗了它然後給它幾個小時即是你說的holding 晚上戴口罩過關黃江那裡建了停車場的時候我有個老友我也有個朋友我認識投資了下去雞毛鴨血就打算讓香港人駕駛因為過不了境沒有中港牌就派在那裡然後就過去但終於就拿不到證過不了關那個停車場很大空到現在十幾二十年 我想二十年都有放些雞進去那裡把所有雞全部停我都可以幫他找到地方高永文可以找不到的在黃江那裡如果大家去過黃江的你就知道了在左手邊有個很大的停車場空置到現在的放一些雞車進去停了驗完之後五個小時之後放行去長沙灣 你現在就是你將病雞引入來你污染了長沙灣所以你現在要連長沙灣的雞第一是殺兩萬隻這個又淘汰新寧第二個問題就是說你現在那幾十萬隻預備供應市場的本地雞他們是無辜的那些雞農最無辜那些雞也無所謂那些雞反而這個是 今年可能香港人可能會走好運因為我們不殺雞那些雞就可以活多21天即是命仔長多三個星期可能這樣說我又不可以推出來我也不想推那幾十萬隻雞去死如果說到仁慈我們好憐憫但問題就是你看到這個政府你看到這個高永文 他那種沒有料到不是說我針對他有些人經常說我針對他或者可能會覺得我針對他不用妄自菲薄又不用對號入座我是針對他我針對是有理由的因為我認識這個人我知道這個人是沒有鬼用的氣勢道明的浪得虛名的你看到現在完全是責任來的幸好沒有死人而已在過去原來我們一直爭取由11月到現在說你要 禁大陸雞入口了這些專家說的就算你不禁好了怕了你了血清測試拖不斷拖 拖到一下子清測試你現在就立即出事了就證明過去一直以來大陸不停運病雞進來香港所以我們又要飲水思源環球這個人民日報說香港的屎水沒有大陸東江屎水供應給你水都沒得喝難聽說屎水都沒得喝毒菜都沒得給你吃買的給錢買的東江水還有啊 我跟你說,你想讓那些行李車仔滾就腳,讓你踩車滾 你們都可以考慮這樣的,不是不可以的 袁國勇就是科學家,一個權威的科學家 什麼都不要搞了,總之就不要搞爺,你就不要搞大陸的人,否則就很糟糕,現在最好笑,連哪個農場的雞受到感染都不敢說,你明白嗎? 同樣的血清測試我們做開始做了其實大陸都要做我就會很質疑喂為什麼這批雞大陸你剛剛做完的你沒有東西的你剔過來的但我做就有東西我會很質疑大陸方面你是在做什麼你根本就蒙騙過關因為這個是一個事實對抗事實第二就你說的Holding Area 我是感覺上是一定有的,我亦都是贊同的,但是我由頭到尾對香港政府一樣嘢, 就是sacrifice everything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為咗個行政的方便呢,佢全部犧牲曬所有啲嘢嘅,乜乜X都唔諗啦,開始就係話,咁,然後呢好似袁國勇所講,呢個其實一個係好傷心的一個科學家所講的話,你要考慮政治上的嘢。 我沒得說那你又不去考慮由頭到尾整件事由11月推到現在就是我們再不是以科學掛稅是以客觀的事實掛稅而是以政治掛稅這就是香港人的危機我想講一些歷史給你聽一下 2002年11月我在商業電台風波去茶杯 當時廣州煲醋我就開始說了就說那個SARS那時候未知叫SARS那個叫肺炎那些叫做發燒肺炎很嚴重的不斷說一尾就開始跟高永文糾纏不清一直說到你知不知道到2003年3月就在香港爆發了 我不希望今次歷史重演，我又是這麼巧又在風波裡的茶杯這個節目，又是去年11月，去年11月就又是2013年的11月 開始講7N9了。 我們自己D100還在美國特意跟3M訂了口罩回來， 我們送給大約6000個自己友， 還有6000個存貨， 6000盒， 每盒30個的。 如果大家怕的話， 不是到時連醫護人員都沒有N95， 我現在留在這裏，留在倉庫只是益自己有的，其實預備第一有這些禽流感爆發，我就送給醫護人員，起碼我還有5000盒在這裏。但是5000盒是否帶一次就不帶了？30個，萬多。如果大家要自己有還未買到N95口罩， 我們這個上環， 我們D100Station也有賣的， 不過我們都不是我們賺錢的，我們開門口而已。但說回來，你不要讓我說中了烏鴉口，到3月3月很快就過完年，然後2月跟著3月了，香港爆發這個H7N9，大家儲定錢買樓了，這次不要這麼蠢，除非打算香港死定，如果就去買樓買鋪，那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苦衷沉落，可能死鬼了，你放一鋪又鬼用嗎？我燒給你都燒，捱不到那麼久，看不到它翻生。你明不明白問題就是大家想想2003年，沙士期間香港成為一個死市，食肆無人， 飛機沒有人搭，誰搭飛機呢？去到溫哥華， 在Richmond那裡 hold你7天， 找一間motel給你住， 一見到你cut， 哇，人們馬上看你的樣子神真鬼厭。 其實歷史不斷在重演， 現在你去外國， 人們看到你中國人就頭靈靈的。 為什麼呢？ 今時今日原因， 因為強國人有水， 買了人的東西和那種財大氣粗的文化入侵，令到在外國的人非常反感。你想想我們香港人都反感，你想想自己本土人，所謂同根生同胞，我們都反感對這些人來到香港。你想想這一班人走到倫敦、走到巴黎、走到紐約、走到三藩市、洛杉磯、 温哥華，你說是不是更加人憎？因為他們的態度很good，但這些就是因為淺作怪的爭理。但是當年2003年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在外國見到中國人，尤其是告訴你，你在香港來的，然後你咳兩聲，我想人們馬上下車，飛機沒得下，飛機從空姐說，去了機沒？可不可以運輸遊進廁所？你明白嗎？ 你明不明白這件事呢？不是開玩笑的，你看高永文我們由11月講到現在，大佬封了那些活雞入口了，再不敢聽人說血清測試了，現在終於領事了。漁護署會安排明日早上銷毀所有場內的家禽，大約是涉及20000隻家禽。 批發市場是會關閉21天，暫停所有的活禽交易。有冇一個圈？暫時跟住乜都冇嘢。乜都冇嘢。你俾就俾，唔俾我就全部同你塞曬佢。我要嗱，我而家打咗電話啦，300人上緊嚟。只要覺得係有個貪污嘅情況存在，佢應該咧係嚟舉報，係唔需要擔心。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黃國彤。8:37，接近38分的時間，這個措施是6部曲的，今早起呢， 關閉長沙灣臨時批發市場21日，即是去到2月18日過完年了。 K 期间暂停所有活鸡的交易，即时销毁批发市场里面大约那2万只活鸡，接着进行彻底的消毒清洗。第二，同步禁止本地农场，你鸡离开农场，渔护处会加强巡查所有农场，以及加强抽验样本。我又不明白，如果你 內地的雞有事，本地的雞可以驗，有沒有事，沒事是不是可以拿去劏了，當冰鮮雞賣，集中處理呢？所以說這個十幾年以後，沙士之後說要弄一個雞隻的屠宰場，又是地方都找了屯門，又不了了之，你說這個政府做什麼呢？第三， 向內地當局通報暫停源頭註冊雞場的供應，要求相關出入境檢疫部門追查感染源頭，確保涉事的養殖場符合生物安全的要求。還有一件事很過癮的，你知不知要過三關的，人就過一關，過兩關，一關就是 出境，入境，經香港移民局，但在大陸要過三關，第一農場自己驗，驗完之後在深圳再驗，然後再到香港驗，那隻雞過了兩關，那批雞第三關出事，即是你那兩關把關不力，那還用說，靠內地去驗，內地什麼都假的，有什麼不是假的。 第四個步驟就是21日禁售活雞期屆滿之後，會確保感染的源頭的養殖場調查合格，經中港雙方認可之後才可以恢復活雞供應，即是現在那隻雞的雞場在21日之後要再驗過它是不是合格再賣雞給香港。接著去到第五步，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將其中一個運送 檢疫活雞的家禽從業員列為密切接觸者，會送去瑪嘉烈醫院隔離觀察。為何只有一個人運這麼多雞，我又不相信，為何只送一個去呢？這又是一個問題。還有這條友有沒有接觸過其他人呢？這些又不理。好了，去到第六，密切監察敏感度畜生的檢疫站， 那些糧粉就過不了關。長沙灣批發市場相關從業員的健康情況，大哥永遠都學不到東西，又是要死多少人呢？這個高永文才知死。高永文其實真的，我都不明白他究竟做官來做什麼。一個人就去做骨醫，好好地，你可能是一個好的醫生， 我都說過，但你不是一個好的官，你根本就沙士的時候已經知道你是無能的，你已經知道你是梁振英才找你做官的。你現在看到問題出現，其實十年前沙士的時候，講的中央屠宰，我們市民反對政府是無能，將它擺放一旁。第二， 十年前，雞籠已經說可不可以將大陸雞籠、香港雞分開，即是一個叫大陸雞的集散地，一個就本地雞集散地，為何不可以將分開去？這個是最沒有道理的。好了，現在還有一件事，接著就說你說要做血清測試，即是說大陸的雞有感染，那你又可不可以 等它驗好才放雞進來，現在所以只有找個雞佬，我這個都是老友記，逢有雞有出事我都找他，就是徐明團。徐明團是香港活家禽批發商會會長。徐明團， 早晨徐先生找你都沒有好東西的真是可憐次次就沒有雞吃找你他叫你做雞佬徐先生不是雞佬你沒有有技老徐十年前我和你我們禽流感的時候都交易過一直大家都說為什麼不將那些你先等一下電話又來很多人找你你現在是紅雞佬 喂,你三咗電話先。哎,你三咗電話先,你同大班傾緊,你同,你一齊傾啊,你唔緊要係咪香港電台打俾你,你一齊傾啊,冇所謂㗎。我買電話入嚟,如果電台打俾你,幫埋一齊入嚟一齊傾啊。係,一齊傾啊。冇所謂,一齊傾啊。先聽你講到就好多勞動。你話係咪啦,老徐啊? 所以你剛才你罵那個文文我都不是很認同即是他用了按照國際慣例的你個對的是有板有眼我罵他有件事你聽不到那你就找他第二地方去賣本地雞沒錯第二但是討論過為什麼會丟了一邊不是這樣做呢考慮多一點你賣一種雞一個地方三種雞三個地方五種雞五種地方第一就地方的資源 第一就地方的資源第二就賣運輸他買家說好辛苦五笪地方的呢什麼說香港雞啊一笪地方大陸雞一笪地方我懷疑你今年的授勳整個金紙經給你嘆下可能不是這樣你不要以為我送了我家給你了是呀那我在行荷蘭水蓋我送我那個給你了不要鬼用的不要聽他說雞佬嘴你說你的事先大哥你已經在這個行業做了幾十年我問你怎麼搞啊現在沒有雞賣 所以討論我所知就是這樣的結果結果是甚麼現在是金島種的部份你說金島的市場事實就是有個問題的不是我現在不跟你說一件事你不如徐啊不如徐我聽你說你不如說說你的解決辦法你不要你說我你說業界的人說這些是廢的你說一下對了這次政府當時他都有一個叫做隔離區 只不過他畫這個隔離區就是市場那裡後來我們現在是反對市場隔離區因為為什麼呢你說你市場那裡隔離我說你出三公里我都要出三公里不是說這件事我想問你現在怎麼解決現在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是吧現在怎麼解決你不要說歷史三公里之外就可以了什麼話 三公里要隔離區有三公里按照國際慣例你一定要超過三公里現在怎麼解決現在你們在農場那幾萬隻雞幾十萬隻這些就是大家都疑問不止幾萬隻幾十萬隻六十萬隻包括公港雞廠的雞公港的我們不理的都是這個雞廠類黨 不要說大陸雞徐先生不如你申報利益你是不是做公港雞生意的你要說的你要利益衝突現在我們說本地雞不要說不顧雞現在說本地雞 你似乎有些歧視我覺得你不同你歧視的不顧雞他歧視大陸雞真的那些雞大佬我正正經經跟你說本地雞現在取吧取吧取吧早晨取吧取吧有香港雞這些我還不會跟你取吧取吧不要跟大班談取吧跟我談取吧跟我談早晨你認識黃國彤你跟我談 早晨你這樣是有個歧視在這裡我是歧視我認的取吧我認的不要理大班了

所以你就有一班業界的害群之馬這個老徐我叫他找的因為這個雞佬入來這個雞佬最出名的徐明團逢有什麼告我找他講的你聽到他講話他是跟高永文大合唱的第一他認為隔開大陸雞和香港雞其實叫歧視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歧視雞的我真的不是開玩笑我現在講雞不要誤會啊 大家以為是開玩笑那些畜生就是開玩笑的畜生雞是應該分隔的你是要分開它的怎會有歧視我原來這樣叫歧視我現在真的頂不住了你家裡買雞你有沒有告訴工人買什麼雞我不吃雞你不吃雞我有吃冰鮮雞你歧視啊你君子不入刨廚大班 你捉一隻雞回來生勾勾勾死它吃你不覺得嗎文其星而不忍食其肉我們直接打電話來 原來他做大陸雞,當我們提到北菇雞的時候,他真的很上頭,就是因為他做大陸雞,你牽涉到他利益問題,你說要分開他的,他又不行,他現在最重要是你快快脆脆給我大陸雞分開,要分開五島,要分開東莞雞, 又要分開深圳雞,你不要理了,大陸雞全部大陸雞運在地方。 如果是這樣分的話怎止分五度本地雞都可以分上水雞新界雞然後再分大埔雞然後再分沙田雞分十幾二十度所以我覺得他就是說你分開五度這個我覺得言不成理我又覺得 雞佬取那裡差了一點不是他簡直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開聲大哥你有沒有可能呢現在你的問題就是本地雞無妄之災不過如果說幾十萬雞如果陰德呢我們高榮民立刻陰德幫他延長了三個星期的命那有什麼好延長了三個星期的雞命那幾十隻雞的話延長了都是等死 咁一樣會開心嘅雞。係咁環境裡面呢,佢趕住去可能去輪迴㗎嘛。趕住做人,可能下世做周盤㗎嘛。大佬要阻住輪迴。嗯。你個問題有簡單嘅,你再將啲雞擺埋一齊呢,有時間咁天氣呢,其實 大班整件事為什麼雞真要殺全香港的雞整件事我覺得高永文是差怎樣差呢因為高永文你是食物衛生你根本是一個技術的官員如果你從一個醫生的角度你都考慮這麼多政治的因素就好像我們讀法的人每樣東西我不是考慮法律<笑> 我考慮其他政治因素就瓜得了我告訴你那你就永遠守不住 the dignity of the rule of law 你亦都是如果你所有我們做官的連一個醫生一個醫官都是這樣以政治掛帥為先的我們亦都守不住 the dignity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所以這個是香港開始專業開始蕩然無存 這個也是大家永遠要戒心的一件事問題很簡單你現在放在農場那幾萬隻雞第一應節我們香港人過年最重要是拜神不見隻雞第一就還神沒有雞又沒有雞吃還有一件事那些養雞的人你想想在香港還有人肯去做務農的 你每次就將他們因為大陸你放生了病雞進來就累了本地雞既然本地雞可以逐個雞場去測試如果沒事你就放本地雞去市場可以我不明白還有一件事你就知道高永文如果你去年十一月你肯聽袁國勇說的 而且你亦都在邊境那裡你驗了才讓你過關的如果你在入境處我舉個例子這個例子很清楚你拿著passport入境那個入境的移民官就摸一下你的passport 但是要5個小時你會不會放你有入境呢黃律師不會你有個客人當你做律師我是入境我是移民官我就是你周鵬過境我拿著周鵬的passport不斷好像流野周先生你的passport為什麼你的樣子都不像印度人為什麼要印度護照 皮膚黑一點周鵬就說我關你什麼事我在印度入籍我在印度出生你說我的passport真還是假你拿去驗吧好啊好啊那就麻煩周先生你請你進去那個holding area 周鵬巴閉啦黃國彤來到早晨我是移民局的黃律師你問我阿Sir我的客人他懂得說印度文雖然樣子比較差講印度文有什麼問題問題是我懷疑他的passport假我當然拿去驗你黃國彤會不會要求我放他入境先 你懷疑是不成立的因為我們在印度出境的時候驗過的沒問題的出境的時候也是批准出境的他簡直是飛的印度飛過來的印度驗了好像大陸雞一樣對不起黃律師我現在懷疑我合理懷疑他的passport假因為你看看這傢伙挑鬼命怎會那張照片200多磅 我現在拿去驗一下行不行那五個小時後他已經驗了黃律師這麼厲害金牙大狀了他都要給我hold住周鵬驗了passport才放行最多放行的時候投訴來少五個小時少很多生意接少很多客人沒水喝沒有咖喱吃我們會給水去喝的我們聽眾電話旁邊聽眾是盧先生 喂，盧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你好，你好，你好，其實呢，就天災遊客民，人禍就真係咩嘅，肯定係咁知，因為上次點解上星期嚟講呢，所謂吳志森講嗰啲網絡基本戰線呢，已經吹得好痕呢單嘢㗎啦，咁周圍貼呢，就係話。 吳國勇已經是抗爭去先測試那些東西但政府他們差人傳說如果真的有人命損失的話六八九和高月明是背不到票的於是乎就真的去先測試一出就已經嗨了大班就說了上星期我也有打過來報一下這件事其實這件事真的說 好陰追陰公的雞籠有沒有雞食好閒的你停了他的話就不用那些剛剛聽香港電台我兩面聽高永文他很厲害他說現在還未肯定是那個雞場出事要等大家證實因為可能是中間在運輸過程途中感染去老母不好意思真的這樣來說的話你整政治因素一次大陸的事的話香港搞成這樣的話他就不敢出聲了 又順德 因為大陸根本好像大火爐如果香港黏得很近的話就燒死的太遠就會凍死其實很多自由行單程城很多東西同一個問題就是一碰大陸的東西六百九不敢做的不肯做的怕了大陸的如果這樣來玩法的話大班都回答多一件事有關自由行那些早兩個星期我在羅湖回來香港搭火車 他下來搭火車去月台那裡有兩條行人電梯,一部電梯和一條行人電梯 拖的夾,兩條行人自動行人電梯都關了,夾太重太多 然後在那裡鎖了20分鐘,只有人全部要走下去,你知道走下去是慢很多 根本其實現在你不看這個情況的話,過大夾下來的話 我都說了,佔中不用的,每人這個大夾出街就可以了 你上火車上城其實很多東西都很危險一爆發出來真的會死人的我告訴你坐在電梯都很危險的因為那個夾突然一掉下來就一路有一個骨牌效應的很好還停到台灣有幾段片拍出來就是說一些人拿著重東西的話整個行人電梯自動行人電梯坐下去然後變成碎肉機已經兩段短片在網上傳過了 盧先生,其實你正話講個呢,如果高永文喺我哋隔離台呢,會運送之中係染上呢個,有機會,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解話嚟嘅,因為呢個而家有個鐵證啊,盧先生個鐵證有簡單,我哋香港驗到順德落嚟嘅雞係有事,佢哋出門口嘅時點解驗到冇事? 其實這個是要對死對面的他現在簡直不能解話真是很差了開始最差的解話沒有人相信他怎麼接受這種解釋你根本是兩個測試和香港的相反我們都要打個電話給高永文去聽不聽他的事我們現在聽新聞漁護署會安排明日早上銷毀所有場內的家禽大約是涉及2萬隻家禽批發市場是會 關閉21天暫停所有的活禽交易有沒有暫時跟著什麼都沒有你給就給不給我就全部和你塞了我要打個電話三百人在搶你只要覺得是有個貪污的情況存在他們應該是來舉報是不需要擔心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黃國彤 早晨,9點07分的時間 我們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早晨,李先生 喂,李先生 這個電話斷了,李先生 到你了控制了電話我們不要說繼續說了我想說一點其實整件事我自己從頭到尾聽了之後我就質疑為什麼香港會驗到國內兩關都驗到呢因為出過雞場和他過來香港當我在質疑的時候我們聽到我們聽眾只是聽兩遍然後說高永文在隔離台 可能在運送期間而有了這個感染我自己就立即在想高永文是香港的食物衛生局局長他何時都是以香港人的利益為最大優先不是搞錯了不是是他以內地雞籠的利益為先當我如果我是坐庭的時候我就在想你在做什麼你現在做大陸的辯護律師 你幫他在想疑點出來他是深圳衛生局衛生利益局局長你應該問他在大陸有沒有投資雞場 他可能沒有因為他沒有那麼厲害但他想做官但如果你不是在香港做官我可以容忍你說這些如果你在香港做官的話你永遠都是以香港人的利益為第一依歸你由順德運下來的雞如果你普通駕車由順德下來香港兩個多小時我當你是雞車慢一點四個小時五個小時難道運雞車 中途有順風雞上車我自己在想你怎可以說是公道一點我又可以跟你說我可以扮這個defense因為是抽樣調查的救暈這隻雞在大陸那兩次都沒有抽到這隻雞出來所有我們的statistics 都是抽樣的sample 政策都是沒有保護香港人到發生了事之後你還可以去找疑點去然後幫大陸的雞籠大陸把關的人士去解話而罔顧香港雞籠的利益和香港市民的 utmost interest 即是最優先的利益那你做什麼香港的局長他不是做香港局長的 他是卧底真的很多卧底我卧底很多年了他已經染紅了很久了自從沙士之後就已經被中聯辦看中了重點栽培所以到梁振英一上台就立刻招攬他進去做衛生局局長不讓周一樂做就這麼簡單所以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人家一早染紅了電話接通了胡先生的電話 老母差不多三年今年28日掃透了一些病魔大家都身體健康工作機一旦同仁馬到功成自己有節節上升多謝現在說回入正題這個雞翼事件其實這個禽流感是風土病年年都 它會不斷變種的你一次N5、H1、N5 香港有心扮農場已經有些人很少了香港的人很乾淨、很衛生但是沒用這個政府就不理香港的農民死活的就是顧著霸土地來用來建地產佬自己香港的農民就完全不得利的還說顧著本地的農民市場現在就是問題上大陸貪贓枉法全部的病菌就沒有監管了 所以我希望業界徐家佬,特別開不是大班提議,希望你可憐香港人 因為中國人來說,吃雞過年、殺年都很重要的 中國人都要過年都吃雞吃的但是你當然有些本地雞在這裡沒事的,你為什麼不可以找一個地方讓他們賣掉它呢 我覺得高偉民,例如雞這個政府已經是低腳政府了,完全都是 變相來說就是阿爺說事就算不是西華子說的了不是特首子說的了你這麼得罪怕阿爺不要緊你要為香港人的利益那就將回香港雞和大陸雞給香港市民選擇那兩件事你回去現在我希望望國人民良心主義了 香港雞和大陸雞給香港市民選擇這些說了十幾年但現在燃眉之急就是現在在雞場裡面那幾萬隻雞如果驗過沒事為什麼不可以放出來呢市場上很慘的雞無下跌因為現在你那些雞來到一有事又禽流感就一尾殺雞

所以不怪不知你有時在網上都說當年都不知道是否一個intended的事件有意義的事件我想說今次其實當年如果不是袁國勇大家在那裡聊天是不是最大功勞的其實就是袁國勇我想說今次 上個星期三我都在撈TV的直播早上直播我是隔了高英文差不多五六分鐘的曉舉大意的很簡單的事情是的很簡單的事情即是你上個星期已經跟他說了是的星期三上個星期三的撈TV直播曉舉大意的你跟他說什麼呢你跟他說這個血清測試是吧是的沒錯幾樣東西還有幾樣東西還有這個血清測試我想問 他經常說等血清測試的數字搞定了我們就會講停結功計正正這點我就想告訴你你沒有香港人的命來玩啊香港人從年10月玩到現在了根本幾個月已經說由深圳去到惠州去到廣州都說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 我已經接受你的解釋,我當這些雞,不懂得由深圳,由衛州運去深圳,我當不懂,但你起碼你也有良心,作為一個醫生有醫德,你竟然跟我們這樣說,說醫生,現在不是普斯特假設了,你才上去喂,在這裡,喂這個廣東省的官員,准許做這件事,因為他現在不是 他根本就不是理我們香港人的利益,他最重要是保障官位 停止公雞跟你的驗血式有什麼相關,為什麼不可以每天才聚? 其實你不知道大班你有沒有感覺到時勢變了,以往來說我們很緊張這個就是流感的,即是這個禽流感 很心淡,第一件事,第二就是說 你們都說坐飛機十多個小時都會壞血,腳不動的話,何況動物呢? 你不想再有事發生的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去想辦法去搞定它呢周小姐這件事在十年前這個都即是十幾年前的講了這麼久錦河到沙士講了很多年了包括分流包括holding area什麼都講過的但最終你知不知道就是徐明團那種他們既得利益者的反對 因為這樣會影響他們賺錢增加他們成本你說譬如雞入到關口要空5個小時他成本就高了車包車在順德下來的一水就5個小時你現在再好多5個小時變成10個小時本來一皮東西變成兩皮那他們就為了自己的利益<笑> 我想問如果香港市民他真的還重視這件事的話我不麻煩他們自己反省一下是不是應該要走出來是反對是什麼呢這樣再運輸雞鴨鵝呢應該的根本就應該分流的現在大家不要我覺得大家香港市民但現在最慘的一點你明白嗎現在累了那些在香港你想想已經沒有人在那裡務農的了現在香港經營雞場那些人是最大的受害者嘛 如果香港市民真的這麼有吉士這麼有野性的話應該就是說內地雞我們不買我們只是買本地雞吃去杯葛一下它應該讓它們變成那不夠供應的因為每天要幾萬隻雞香港的供應是不夠的你知道現在很多人所以務農的人已經少了買少見少經過這件事之後 雞籠就蝕300萬了如果政府不賠的話分分鐘又有雞場倒閉了你以後就被迫吃大陸雞了我會堅持他一定賠的大班我堅持他一定賠的因為這個所有的因為他血清驗是他自己延遲了然後他把關是不力 他沒有跟對口部門認真去質疑別人的做法各方面而現在令到香港雞籠蒙受的損失 我覺得causation 中間的因果關係是拉得起來的在這件事上我會強烈要求政府賠償香港雞籠的所有損失 這個是毛莽之災來的嘛我覺得是最毛莽之災呢律師我想說你是不是浪費公帑我想問一下你賠錢我覺得是應該的但是又是在我們銀包拿錢那你是不是應該如果是誰把關不力的話是不是應該扣他人工這個高永文大哥民望高為什麼民望高呢因為你的選民香港的市民呢 被他哄到嘛是依賴來的嘛好啦多謝電話我覺得他真的罔顧香港人利益恭喜發財啦都是那句啦恭喜健康下一位聽眾余先生余先生你好早晨大班早晨王律師早晨其實剛才聽完高永文說的話其實危機更大因為他說 On transit 是有問題的嘛是啊不只是順德那個場是整個area都有問題的了 根本運雞進來的過程是好雞變壞雞壞雞變病雞病雞變死雞可能在運雞有走雞然後有順風雞上車第一第二就是說其實當政府不停說人民間不停將所有東西政治化的時候是不是將所有東西政治化的就是其實官員呢 是啊,我覺得是 你聽古阿元國勇說的他那些是政治決定你的草菅人命但是這個不是聽醫官來的當你是醫官的時候醫官禽獸後面那兩字對如果我就當他講英文他是Medical Officer 這隻醫官那你永遠是以人為本的你是以 你是監視著香港的食物安全的那你有什麼可能不將香港人的利益放在優先而是找東西幫人開脫呢其實這樣真的很慘 我想再講一個問題就是 大斌你們的subscription service online 有沒有form 的? 就有了這一兩天會搞定的了 因為我們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我們一班以前已經入了會的自己有 我們那個系統要處理 所以處理了舊的那些才可以處理新的那些 應該今天明天搞定的了 因為我在Toronto的親戚那個都說 你沒有了form 你是2月1日開始charge 他們有一點不知怎麼辦 不是3月1日,不用擔心 3月1日嗎? 我們一定要給足起碼一個月時間給大家辦手續 還有每個人都說你便宜好啊便宜啊最好謝謝你支持多謝支持多謝新年快樂另外還有一位黃先生你好黃先生早晨大班早晨黃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十多二十个地方已经开始爆发了。在海南岛有一个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生，H7N9死亡了，急救他的医生都被人隔离了。还有在辽宁那里，四天前，五千多只鸡向南发货。 但全部5000多隻雞是中了H7N9，內地的政府都去追，但怎麼追呢？全國已經散了出來了。而且他們說中央電視叫二套，中央電視第二台在上面呼籲了內地的人不要吃雞和不要吃鴨。但我們香港這邊4天前已經平民居民市民已經知道，但我們政府 政府那裡還沒有警惕和準備，我感覺都是挺差的。是啊，不是以港人的利益為最大依歸。是啊，中央電視台那裡都已經跟全國都有節目這樣說，但他們內地人都不吃雞的了。 現在搞到我們呢，就是，但是我想問冰鮮雞會不會也有事呢？冰鮮雞有沒有事的，不用擔心。冰鮮雞沒事的，煮熟啦，再煮熟了，我不相信有事啦。但是，如果是你說的，是一個中央電視台都有這個呼籲的話，其實如果我們在說真是一國兩制， 你如果當我們香港人不是一個散貨市場來講，或者我們是一個給他採購的市場來講，你其實你不應該有任何壓力加給我們技術官員上面，而令他在政治上面這麼多考慮。我對於高永文，第一，他身為一個醫官，他沒有以人命為本；第二，他在這方面政治上的考慮，考慮這麼多的 內地的金錢的損失，而內地金錢的損失相對的另一名是什麼呢？就是我們香港人的生命的安危，這個是沒得comparison，是沒得比較的。在這方面，如果是這樣，你都可以是不可以權衡輕重的話，這個人的品格是值得大家很懷疑的。是啊， 即是這樣說，就是 內地他都沒有說，你聽到袁國勇教授怎麼說，他說這是政治決定，不是一個科學決定，不是一個理性的決定。高永文就為了自己的烏沙，他就罔顧香港人的健康和性命，這個就是我們的不幸。但問題更不幸地，香港人受了困， 現在是民望最高的局長，全香港只有我一個人罵他，但這些是民生事情，不關政治事情。多謝電話，大家身體健康最重要。雞就說完了，我們現在正在請高永文覆我們電話，當然說不行，這個不用說了，周鵬。 你問他要死多少人才會打電話來這裡。我都沒聽過D100這個節目。他聽過，他就是聽得多，所以就不會聽。他聽過，王國同大班的名字已經腳都軟了。 所以在<笑> 整件事我自己的感覺到香港的把關不要緊我們的聽眾沒辦法問到高永文大家可以把高永文寫字樓的電話周柏把高永文寫字樓的電話電郵全部放上網放上我們的Facebook讓我們聽眾自己去問他跟他追究責任啦 那位入境處處長出來昨天解話關於印尼傭工其實現在帶出很多疑點原來整件事印尼傭工是因為受了嚴重的傷害所以他老闆當然是片面之詞暫時事主被逮捕後下口供 只是法庭才知道什麼事表面證據成立的表面證據成立推到機場送上機前就告訴他你不要亂跟人說話我有惡勢力黑社會殺了家人推上機他入閘的時候原來現在就說拿回那些CCTV拍攝來看他當時一個人坐在那裡 已經是滿面傷痕的了已經眼腫臉腫的了而且他本來就是朱元玉潤的把護照相片老了殘了變了現在人們就質疑為何入境處移民官在過境的時候沒有留意到呢這是第一個疑點接著還有其他疑點的待會新聞之後再說 漁護署會安排明日早上銷毀所有場內的家禽大約是涉及2萬隻家禽批發市場是會關閉21天暫停所有的活禽交易 繞一個圈暫時跟著什麼都沒有你給就給不給我就全部跟你關掉我現在打了電話了三百人上來 只要覺得是有個貪污的情況存在他應該是來舉報是不需要擔心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黃國彤 印尼傭工出境的事件現在看巡邏影片當日離境的時候是獨自一個人坐在那裡但很清楚看到他面部一疊疊現在人們質疑移民官為何看不到這一點呢這是第一點就是航空公司在檢查的時候 即是入閘的時候為何沒有發現到有個乘客行動不便還有滿面傷痕接著還要用輪椅終於走到閘之後終於頂不住了要用輪椅送上機為何機組人員有沒有關心到他這個問題呢大家都有解釋什麼都有解釋的 聽先聽移民局怎麼解釋移民局就說入境處的職員是有留意到的不過因為他的膚色是黑的所以就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現在就引起了大禍了如果在外國這個解釋其實政治不正確的就會帶起一種叫做歧視性的聲明即是你說那些人黑 我看不到他受傷這就牽涉到膚色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航空公司有航空公司解釋的航空公司的解釋是其實職員有關心到他但因為乘客本身沒有投訴自己不需要報警又沒有說要所以 我的看法是我會接納航空公司的解釋但我絕對不會接納移民局的解釋 入境處解釋是一個膚色的問題現在有人質疑他開始看到一種歧視我很肯定他是車踏炮因為如果你是看移民局入境處他說還有一個大家相處時間很短我真的頂你的肺我開始你想想大家不是擦身而過 當你入境處,你面對一個出境人士,可能是時間很短 但你很短的時間,你在做什麼? 你在看他的樣子,你在observe他 你不是大家遙遙相望 他面對你,你看了護照之後,你跟著去看他的樣子 在短的時間之中,你唯一做的工作就是看他的樣子 而且,入境處是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在入境處的職責 你看察言觀色看那個人本身來說有沒有用假護照有沒有運毒神態各方面去鑑斷這件事這是你的專業的訓練在這方面來說你夠膽跟他說烏色黑做完大戲做完大戲還沒抹臉現在沒可能的如果你是這樣的解釋你說我們相處的時間很短我第一句就質疑 你相處短時間但你的職責就是看他你唯一的職責就是看他的樣子看護照看各方面你說他沒有向你報警沒有向你求助很多這些所謂的販賣人口各方面他都不會跟你求助百分之一百是車踏炮百分之一百入境處人員是應該在這些情況之下立即打電話999 當日坐華航當日那班機是凌晨開機凌晨那班機票比較便宜而且到半夜大家的工作整個環境時間都是但是有少人你又這樣說凌晨的時候過境是少人不是繁忙時間這個第一個疑點 警方錄了CCTV發現一個人是check-in的 然後過了關入了禁區去到後機閘口坐在機那裡才撞到同鄉當然撞到那班機去印尼當然撞到同鄉同鄉就看到他受傷了見到豬流餅就問他什麼事於是哭到和盤托出 同鄉問他要不要報警他就堅持說不要了要回鄉下因為怕被人整家斬老實說到臨到回家多麼歸心似箭對一個女生來說逃離魔爪都是一個解決他堅持不報警這個時候他頂不住了終於要同鄉扶他上機空姐醒了這個cabin cooler 就看到覺得不妥就問他需不需要報警又問多次據聞同鄉最後是要抱住他才抱到座位然後到了步之後下機的時候是要坐輪椅轉機才去到中爪哇回鄉下然後送入醫院現在的解釋就是地勤人員空姐即是航空公司那些 都有問過他需不需要報警不過當時人拒絕最終空姐就讓他上機航空公司讓他上機但問題現在就是黃國跟你說的入境處這次那個移民官是有問題的車大炮為什麼會讓他過境我又不認為是車大炮的他是忽略了我擔保相信 我們說處長車大炮處長車大炮那個護短另外那個移民入境處失職嚴重失職他一定不是故意的我絕對不會認為如果當日那個入境處的官員即是過境外關員如果他好像那些航空公司那些地勤人員和機組人員有那種觀察力他應該有 他應該有因為他的職業就是網人他們如果有他這樣的觀察力他這個入境處的官員他就一定都不需要問你需要不需要報警這個分別在這裏因為他不需要不是像航空公司那樣又不是像同鄉那樣問你要不要報警察管那個事主說不要但是 作為一個紀律部隊如果看到情況他都不需要得你同意不需要要問你的麻煩你接著按紅燈按紅燈接著就有人出來了就麻煩你跟我同事說 入境處的辦公室接著當然問他什麼事然後就不管你同不同意接著就叫警察叫999不用打999叫警察送他去報案送他去醫院好了為什麼這件事要說入境處的人通常他們的工作很簡單你遞個護照給他拿了護照 就拿著護照看看你這工作是很厭惡性行業亦都可能有很多人在挺緊他們有一個效率的追求每天做這些事情就很容易會有時疏忽我不是為了開始我正在分析我這裡一定要站一站我正在分析環境因為呢 With due respect, 很尊敬地說大阪 我絕對贊成你剛才的說法我知道你的分析他不是故意入境處的職員不是故意但是在我們法律方面不是一定是故意的 你Gross Regagent 重大疏忽已經是差不多構成故意他是有疏忽的他是有的我同意你說的現在的解釋老闆的解釋就很簡單現在就當然大件事了分分鐘見面就說當日黑臉盆我看不到他我覺得可能那些膚色是這樣的所以有些人提出說你這樣說已經是違反了有歧視成分這是第一點好了講回航空公司職員去到航空公司的機器你給了Boarding Pass的時候 航空公司的人會再看你的護照航空公司的職員比較近距離接觸你搭過飛機的我一定不敢說你未搭過飛機飛機你知道入境處的官員我們過E通道很簡單沒有經過人手但如果他遞護照就像當舖那樣高一點高高在上的 是看下來的全世界的入境的counter是這樣的如果要你的眼看那裡美國就麻煩你對著相機然後拿著手指出來接觸時間和距離是比較遠的但航空公司的職員就不是單對單拿了你的護照你坐飛機的真的跟你有個眼神接觸的按個same level的 所以就比較看得清楚很多還有也跟你說話那些不會跟你說話就吸引人走上到機器更加不同因為他要幫他拿行李空姐又要帶你去埋位接觸又再近了但這個就不用說了因為上機的時候他已經要同鄉扶著抱在同一個位置空姐當然知道有事 無端端抱一條人進來大哥我怕我不是鹹魚來的或者有病當然要問的如果傳染病有沙士就不給你上機了叫你走的了所以當時其實那個空組人員其實如果要真的很嚴格追究其實他都可以有一個決定是報警察管的 他都可以不是一定要聽這個人說的所以其實這個就是陰差陽錯是一個加一個這些低級錯誤造成了一件悲劇出來的絕對影響了將來一件案你都知道影響了這件案的公理的存在因為入境處我好像重申你不一定要故意而犯法 如果你是重大疏忽已經是失職和犯法另外再加上我們入境處長陳國基先生就說他膚色或各方面當你在這方面他政治觸覺是低了你不斷不斷你幫伙計你這個老闆幫伙計好事來的但問題你不要說那些膚色問題這個你知不知道會惹起外交糾紛的可以隨時這個其中的政治不清晰再加上事後經過這麼多日之後 其實好像我說其實處長有沒有說一句話以後會他有說今後見面有傷必查晚其實這些是拿來說的你應該你的observation應該很清晰而且更差的就是當是這件事人家回了印尼之後我們警方派人去調查好像我所說派六個人沒有衣冠沒有成我有問題 各方面如果在法庭上你整個證據那條鏈稱為evidence是會斷的如果作為一個辯護律師我就可以說我跟回扣回你入境處處長陳國基你所說就是黑黑地當時來說大家看看CCTV他們現場立即見他入境處的職員 都說可能是皮膚病各方面不是傷得很重要那你不是說重傷而有上好多事就多了少許資料幸好這次多了少許資料幸好有航空公司地勤人員和空姐可以做證但絕對對但從打官司的方面來說我不是證明我的客戶做的事我只是證明他可能不是他做的那有你會質疑那兩個 高永文都可以說一些雞在中途發生高永文你有沒有受過醫學的訓練你做哪行的你做了幾年什麼叫傷勢你懂不懂傷勢這些金牙大狀就是這樣如果被人打過會立即腫所有事都是不利於公義我有幫你跟進 你剛才說完警方那件事我有幫你跟進他說為什麼當日他們只派過警官和勞工處的人去那天我說錯了社會福利署是勞工處我有說的我說黃國彤我的拍檔黃蜜絲就問為什麼沒有帶醫官去那麼失策 還有拍照的 又不帶CSI的人去 又不帶翻譯去最好他說大佬大班 你告訴黃先生人家讓你去才行要得到人家同意才行是要得到人家同意人家肯跟你合作才行我們這些夥計去到那邊提出要求他才說好吧你派個醫官來人家不給你的我不是說 我不給他去的當作有浮但香港這些他們說我們要守規矩當時我們跟印尼總領事聯絡他就同意我們香港就派警方和勞工處人去調查我當然再沒有問下去那位也不是當事人不過他就叫做知情人士我就說你們有沒有提出過要派醫官去先這個肯定沒有了不過我答了他就說給你解釋得好他就說大班你們說做電台當然容易說什麼都行但要問的嘛你不讓你去怎樣我有個心想大哥我絕對明白大班我跟你吃飯聊天我不是跟你做電台你打電話進來我就說 Sir 你都可以派去最多是醫官也有浮你去就算是在這種情況如果你派醫官是一個合理要求來的，我經常會做什麼呢，很多事情要懂得轉駁，我經常說外國，你知道有一件事我入城，不是他拿著衣裳捉入城，走到城門都入不了去，打橫隊， 不是這樣進不了，打橫隊不懂得出去打碟。我當年我做風波去茶杯的時候，譬如那時候我還未做立法會員，又不是太平紳士，赤柱監獄有些人投訴，我要處理，他當然問你，我們不會讓你電台節目主持人進去，當時我找了鄭家富，他是立法會員，巴閉嘛。 他就說我有個這樣的投訴，我轉介給你了，但我想去，OK，鄭家富不是帶我去，你知道我是什麼身份，不知道，我是鄭家富議員助理，伙計，我就進去，我就做過鄭家富議員助理，但是人都知道我不是他助理，但我說他說我是助理就助理的了，是這件事他可以委任我做助理的，對吧，很簡單的，你沒有告訴警方我派多少人來，你不需要說這是醫官的嘛。 這是總督察的助理也可以，什麼都可以，他看一看就行，看一看就行，他可以不讓我驗，他不讓我聽他的心，這個沒有做事的心，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去追究，你一定做到，這個世界事在人為，絕對正確，你有沒有拿個心出來做事，有沒有have a heart，同時除了醫官和影相那裡很重要，因為呈堂的證據 一定是經我們去影相，難道你拿蘋果那張影相來嗎？有一件事就因為我們是行公義的，又好憐憫又講真話，對一些人我們是很反感的，就像周庸那些，他有政治目的的，無所謂啦，對嗎？人家賺食去選擇去賣海鮮，我們沒辦法阻止他的，做朋友也好，做同業也沒辦法阻止他的，但有些人就想出位， 怎樣出位呢，好像梁振英那樣昨天人家問你做什麼鬼書去花錢不告訴傳媒，傳媒那個是吧，他告訴傳媒他就說喂，你這些人不是走來博出鏡博出位，是的，這些是博出位的，但有些人我真的覺得你這些位置做什麼呢，有一個人叫林茂德，他就為了這陣子，你知道以前寫了很多漂亮歌，但這陣子就沒什麼 沒什麼傑作，想出位，怎樣出位呢，就賣海鮮了，怎樣賣海鮮呢，他作了一首歌，叫和氣生財，就用來幫那幫反佔中友，夾上那幫友，就說他作了一首歌出來，他說他絕對反佔中，即是林茂德站出來，我們尊重每個人自己的看法，我不尊重他，我不會尊重，但我想說 你林曼德何時有關心過政治，何時有關心過民生社會的事，你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走出來黏在那班人那裡，就說要作一首歌，叫做這個和氣生財，我們就很簡單的，我就做一件事，我們這個台呢，一會兒10時新聞之後，就麻煩你播一播和氣生財，是播一段仔而已。 接著今天天馬藍有篇好東西，就講許志永事件的，我們就播了他，但是由今天起我們D100就停播所有林夢德作詞作歌的歌，還有這首歌好像是葉振棠唱的，全部ban了他。 一起全力拼，同令香港繁荣。如意 同舟，万人同和唱，提令香港自强。逆境里互勉，有商又有量，共同解困令万人和唱。顺境里合奏，奏出新的气象，令香港自强和气。 仲有几日就过年了，正当全中国甚至是全球华人都准备开开心心一家团聚去过年的时候，内地维权律师许志永就被判监四年。不要说好像一般中国人那样他可以一家团聚去过年，他连在今个月13号出世的女女都未有见过面，要等到他重获自由可以见到女女的时候，女女都四岁了。今日咧，信报就刊登咗许志永嘅妻子崔曾写俾许志永嘅家书嘅部分内容嘅。咁呢一封信咧就系咁讲嘅：我哋嘅一切侥幸同幻想都好快被破灭啦。虽然知道结果嘅时候系好平静，咁佢话我最终想通啦。每个人都有各自坚守嘅嘢，一条不为取悦或者系顾及他人而改变嘅底线。今日嘅结果，我并不怪你，亦都坦然接受。但是并非因为你所坚持的事在我看来有几咁崇高，而是因为命运真的将你推到需要去选择坚持而放弃其他一切的这一步了。他又希望丈夫要走完第二审的程序不要放弃。至于他们的女儿本月13日出了世了，崔曾说家中的事情你不要太牵挂了，只希望你时时会挂着这个小路女。 BB 女的鼻和嘴都跟你极为相似，他每次一皱眉头那个神情嘴脸都好似你，令我超级郁闷。如果说你现在我的现在都是我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是自己找来的，那这个只有14日大的孩子真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的人。许志永无理被判囚四年，继续引起舆论的关注和批评。那苹果日报的中门大开天马男就说厌恶，他说北京维权律师许志永被判囚四年，北京还好意思问香港人的人心为什么未回归，还诈傻扮懵。今时今日不少香港人厌恶内地的一切，有行为层面好像说自由行那些人拖着行李车碌亲你的脚，或者财大气粗随街吐痰踎在那里，到反内地新移民来香港争取资源攞福利，再到内地制度败坏贪污横行贪婪行骗社会道德沦亡领导人丑闻，再加上近年疯狂地维稳镇压异议声音。天马男说华叔那一代一直期望中国会逐步变好，即使在香港争取民主，最终的目标仍然是希望香港可以影响内地将中国和平演变。这种大中华交家国情怀同屈原一片丹心为楚怀王一样，折磨死几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但是香港人会逐步走向彻底否定共产党以及内地的一切，因为过去香港人遵守的一套礼义廉耻公平公义等等的价值观，今日正正被共产党打倒了。许志永这件案，共产党站在香港人核心价值的对立面，一个只要具有常识的人都会对这个政权感到厌恶，这种厌恶情绪会随着内地官员和官媒指指点点而加剧。大家看到自从扶植梁振英上场之后，一大盘古灵精怪红卫兵式的团体涌现，用内地一套不文明方式去扮压力团体，去捣乱搞事，制造人为混乱。这帮人每一次出现在电视新闻，共产党形象就会再减分，周庸越去高调宣传他的歪理，市民就会越兴等待大爆发。中国已经穷得只剩下钱了，离现代文明标准越来越远，大中华交门一直天真地认为市场改革会带来中产社会，创造民主化社会条件，30年后大家要承认是错误了。内地中产只会争取消费自由，其余一切是漠不关心的。内地有大量留港的大学生，在香港这片仍然相对自由的土地上，他们会为许志永判囚四年一件事站出来抗议吗？先至不会。唉，今天望返转头只有用三个字去作总结，戆居。 而《蘋果》的評論就講到從許志永被判囚漢佔中被鎮壓， 溫和維權律師許志永被中共當局指控擾亂公眾秩序並判囚4年， 無疑是對香港人發出了一個嚴重的警告。 當局在審判許志永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心態、手法和對待佔中運動並無異節， 似乎預警佔中將會被鎮壓的結局。 尤其要關注的是中共官員、香港親共人士和媒體對香港因為普選爭議可能引發的佔中行動的指責抹黑，一如中共官方輿論對許志永推動的教育平權和請願行動的指責。中共一邊宣稱讓人民當家作主，一邊宣稱反腐打貪，另一邊又不能夠容忍新公民運動發起的請願。 中共一邊承諾2017年普選香港特首，一邊承諾維護一國兩制，另一邊又不能夠容忍港人以公民提名方式推出特首候選人，堅持要讓特首候選人戴上愛國愛港，不同中央對抗的緊箍咒，更不能夠容忍可能發生的佔中行動。北京第一中級法院裁定許志永罪名成立， 是因為許志永在公眾場所實施多人聚集和張打橫幅的活動。在中共當局眼中，許志永等人展示橫幅，有五六十人圍觀，已經是情節嚴重，甚至可以同文革的街頭武鬥和曼谷反政府示威相提並論。這樣香港一旦發生佔中行動，豈不是等同暴亂政變？ 岂不是应该出动防暴队，甚至是驻港解放军予以镇压？中共舆论一再强调占中的非法，一再夸大香港人优先作为港独组织的人数，无非是要为日后的镇压制造藉口。 各位听众， D100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 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将会尽快展开，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只是大约只有五六千人， 我们50万的听众 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们的运作。 1%的人成为自己有， 就等于1比99。 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 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 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 即10个人里面 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 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 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DBC的本金 那4000万 已经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 和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 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万元， 即5000万，这1000万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以及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么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 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 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 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 无言感激。 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